凡立藤冠列传第三十五。武阳侯樊哙者，沛人也，以屠狗为事，与高祖俱饮。初从高祖起封，攻下沛，高祖为沛公，以哙为舍人。从攻胡陵、方舆，还守封，击泗水兼封下，破之，复东定沛，破泗水，守薛西，与司马懿战砀东，却敌，斩首十五级，赐爵国大夫。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，攻城先登，斩首二十三级，赐爵列大夫。复常从从攻城阳、先登、下户友，破李由军，斩首十六级，赐上坚爵。从攻为东郡守卫于成武，却敌，斩首十四级，俘虏十一人，赐爵武大夫。从击秦军，出伯南，河间守郡于杠里，破之，击破赵奔军，开封北，以却敌先登、斩侯一人，守六十八级，俘虏二十七人，赐爵卿。从攻破杨雄军于曲域，攻苑陵、先登，斩首八级，俘虏四十四人，赐爵封号咸城军。从攻长社、轩辕，绝河津，东攻秦军于师，南攻秦军于抽，破南阳守以于阳城，东攻渊城、先登，西至利，以却敌，斩首二十四级，俘虏四十人，赐中封。攻武关，至霸上，斩都尉一人，守十级，俘虏百四十六人，降卒二千九百人。项羽在隙下欲攻沛公，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，谢吾有官必事。项羽既想军事，终久亚父谋欲杀沛公，令项庄拔剑舞座中，欲击沛公，项伯常屏蔽之。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座，樊哙在营外，闻事急，乃持铁盾入到营。营卫指快，快直撞入，立帐下。项羽目之，问为谁。张良曰：“沛公参胜樊哙。”项羽曰：“壮士。”赐之知酒至肩。快即饮酒，拔剑切肉食，尽之。项羽曰：“能复饮乎？”快曰：“臣死且不辞，岂特知酒乎？且沛公先入定咸阳，曝师霸上，以待大王。大王今日至，听小人之言，与沛公有隙，臣恐天下解，心仪大王也。”项羽默然。沛公如厕，挥樊哙去。既出，沛公留车骑，独骑一马，与樊哙等四人不从，从剑道山下归走霸上军，而使张良谢项羽。项羽亦因遂己，无诛沛公之心矣。是日，为樊哙奔入营，峭让项羽，沛公氏击待。明日，项羽入屠咸阳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哙爵为列侯，号林武侯，迁为郎中，从入汉中。还定三秦，别击西城白水北， 拥轻车骑于雍南破之，从攻雍、黎城、先登，击张平军号志攻城。先登陷阵，斩县令城各一人，守十一级，虏二十人，迁郎中骑将。从击秦车骑攘东，却敌，迁为将军。攻赵奔、夏梅、怀里、柳中、咸阳，冠废丘，罪至溧阳，赐十亿度之樊乡。从攻项籍，屠竹枣，击破王武、程楚军于外黄，攻邹、鲁、瑕丘、薛。项羽败汉王于彭城，进复取鲁梁地，快还至荥阳，一时平阴二千户，以将军守广武。一岁，项羽引而东，从高祖击项籍，下杨甲，鲁楚周将军卒四千人，为项籍于陈，大破之，屠胡陵。项籍既死，汉王为帝，以快坚守战有功，一时八百户。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、鲁荼，定燕地。楚王韩信反，快从至陈，取信，定楚。更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符，世事勿绝，使武阳，号为武阳侯，除前所食。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，自霍人以往至云中，与将侯等共定之，一时千五百户。引击陈豨与曼丘陈军，战攘国，破伯人、先登，降定清河、常山，凡二十七县，残东原，迁为左丞相。破得姬无昂引藩军于吴中、广昌，破西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，因击韩信军于参河，军所将卒斩韩信。破西胡骑横谷，斩将军赵济、鲁代丞相冯良、守孙奋、大将王黄、将军太仆谢福等十人，与诸将共定代相邑七十三。其后燕王卢绾反，快以相国击卢绾，破其丞相抵济南，定燕地，凡县十八，相邑五十一，邑十邑千三百户。定时五阳五千四百户，从斩首百七十七级，虏二百八十八人，别破军七，下城五，定郡六，县五十二，得丞相一人，将军十二人，二千担以下至三百担十一人。快以吕后女弟吕须为父，生子抗，故其比诸将最亲。先情不反时，高祖常病甚，勿见人，卧禁中。召护者无得入群臣，群臣将冠等莫敢入。十余日，快乃排闼直入，大臣随之。上独枕一患者卧，快等见上流涕曰：“使陛下与臣等起丰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备也？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见臣等济事，故独与一患者绝乎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高帝笑而起。其后卢绾反， 高帝使快以相国积焉，是时高帝病甚，人有恶快党于吕氏，即上一日公车宴驾，则快欲以兵尽诛灭七世赵王如意之属。高帝闻之大怒，乃使陈平在将侯代将，而即军中斩快。陈平为吕后，执快亦长安，至则高祖已崩，吕后弑快，使复决意。孝惠六年，樊哙卒，是为武侯，子亢代侯，而亢母吕须亦为临光侯。高后时用事专权，大臣尽畏之。亢代侯九岁，高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吕须眷属，因诛亢。武阳侯终绝数月，孝文帝继立，乃复封快他庶子士人为武阳侯，复故爵邑。士人立29岁卒，是为荒侯。子他广代侯，6岁，侯家舍人得罪他广，怨之，乃上书曰：“荒侯士人病，不能为人。”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，他广实非荒侯子，不当代后。赵下立，孝景中六年，他广夺侯为庶人，国除。屈州侯立商者，高阳人，陈胜起时，商据少年东西掠人，得数千。沛公掠地至陈留，六月余，商以将卒4000人属沛公于齐，从攻长社、先登，赐爵封信成君。从沛公攻勾氏，绝河津，破秦军洛阳东。从攻下渊、壤，定17县，别将攻寻关，定汉中。项羽灭秦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商爵信成君，以将军为陇西都尉，别将定北地上郡。破雍将军焉之，周累郡寻邑，苏长郡于泥阳，赐10邑5城6000户。以陇西都尉从击项籍军5月，出巨野，与钟离媚战，极斗，受梁相国印，亦10邑4000户。以梁相国将从击项羽2岁3月，攻胡陵。项羽既已死，汉王为帝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。商以将军从击土，战龙托，先登陷阵，破屠军翼下，却敌，迁为右丞相，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符，世事勿绝。10邑卓5000户，号曰卓侯。以右丞相别定上谷，因公代，受赵相国印。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将侯等顶戴燕门，得代丞相程纵、首相郭同、将军以下至619人。还以将军为太上皇位1岁7月。以右丞相击城西，残东原。又以右丞相从高地击情部，攻其前据，陷2阵，得以破步军。更时屈州5100户，除前所食。凡别破军3，降定郡6，陷73，得丞相、首相、大将各1人，小将2人， 2000担以下至600担19人。伤势孝惠高后时，伤病不治。其子季字况与吕禄善，即高后崩，大臣御诸诸吕，吕禄为将军，郡于北军。太尉伯不得入北军，于是乃使人竭力伤，令其子况抬吕禄，吕禄信之，故与出游，而太尉伯乃得入据北军，遂诛诸吕。是岁商族是为景侯，子季代侯，天下称利旷麦郊也。孝景前3年，吴楚齐赵反，上以季为将军，为赵城，10月不能下。得虞侯栾布自平齐来，乃下赵城，灭赵，王自杀，国除。孝景中2年，季欲娶平原君为夫人，景帝怒，下季立，有罪夺侯。景帝乃以商他子坚封为穆侯，续立世后。穆敬侯卒，子康侯遂成立，遂成卒，子怀侯世宗立，世宗卒，子侯中根立，为太常，作法国除。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，为沛旧司御。每宋使客还，过沛寺上庭，与高祖语，未尝不一日也。婴以而事补献力，与高祖相爱。高祖戏而伤婴，人有告高祖，高祖实为亭长，重作伤人，告故不伤婴，婴正之。后欲复，婴作高祖戏碎鱼，略吃数百，终以事托高祖。高祖之出与土属欲攻沛也，应时以县令使为高祖使，上降沛一日，高祖为沛公，赐应爵七大夫，以为太仆。从攻胡陵，应与萧何降泗水兼平，平以胡陵降，赐应爵五大夫。从击秦军荡东，攻济阳，下户友，破李由军雍丘下，以兵车去攻战籍，破之，赐爵直归。复常奉车从击赵奔军开封，杨雄军区域，应从捕虏68人，降卒850人，得印一馈。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洛阳东，以兵车去攻战籍，赐爵封转为腾公。因复奉车从攻南阳，战于蓝田之阳，以兵车去攻战籍，至霸上。项羽至，灭秦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婴爵列侯，号昭平侯，复为太仆，从入蜀汉。桓定三秦，从击项籍，至彭城，项羽大破汉军，汉王败，不利持去。见孝惠鲁元在之，汉王及马匹鲁在后，常绝两儿，欲弃之，应常收，竟在之。徐行面拥树乃迟，汉王怒，行欲斩婴者10余，足得脱，而至孝惠鲁元于封。汉王既至荥阳，收散兵复阵，赐婴食祁阳。复常奉车从击项籍， 追至陈，卒定楚，至鲁，一时滋事。汉王立为帝，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应以太仆从击荼。明年，从至陈，取楚王信，更使汝阴，剖腹，世事勿绝。以太仆从击代，至武泉云中，一时千户。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，大破之，追北至平城，为胡所围，七日不得通。高帝使使后卫焉之，莫独开为一角。高帝出御池，因故徐行，弩皆持满外相，足得脱。一时应细阳千户，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勾住北，大破之。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县镇，攻为多，赐所夺邑500户。以太仆击陈豨、情步军县镇，却敌一时千户。定使汝阴6900户，除前所食。颖自上初起配，常为太仆，敬高祖崩。以太仆是孝惠。孝惠帝及高后得应之托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也，乃赐应献北帝第一，曰尽我，以尊义之。孝惠帝崩，以太仆是高后。高后崩，代王之来，应以太仆与东穆侯入清宫，废少帝，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，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，复为太仆。8岁卒，是为文侯。子夷侯造立，7年卒。子公侯赐立，31年卒。子侯颇上平阳公主。立19岁，元鼎2年，作与父玉璧兼罪，自杀，国除。颖阴侯冠英者，睢阳范增者也。高祖之为沛公，略地至雍丘下，章邯杀败项梁，而沛公还军于荡。颖初以中捐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扛里，即斗赐爵七大夫，从攻秦军伯南、开封、曲域，战吉利，赐爵直伯，号宣陵军。从攻阳武以西至洛阳，破秦军师北，北绝河津，南破南阳守以阳城东，遂定南阳郡。西入武关，战于蓝田，吉利，至霸上，赐爵直归，号昌文君。沛公立为汉王，拜英为郎中，从入汉中。10月，拜为中业者。从还定三秦，下溧阳，降塞王。还为章邯于废丘，未拔。从东出临晋关，击降殷王，定其地。即项羽将龙驹，魏相向他军定陶南，即战破之。赐英爵列侯，号昌文侯，食杜平乡。父以中业者，从降下荡以至彭城。项羽击大破汉王，汉王遁而西，应从还，郡于雍丘。王武魏公申屠反，从击破之，攻夏黄，西收兵，郡于荥阳。楚季来众，汉王乃择军中可为季将者， 皆推故秦将士重权人李泌落甲袭其兵，今为校尉，可为计将。汉王欲拜之，泌甲曰：臣顾秦民，恐君不信臣，臣愿得大王左右善其者复之。灌婴虽少，然硕力战，乃拜灌婴为中大夫，令李泌落甲为左右校尉，将郎中起兵击楚冀于荥阳东，大破之。受诏别击楚军后，决其饷道，其杨武至襄邑，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，破之。所将卒斩右司马、骑将各一人，击破拓公王武，郡于燕西。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，连尹一人，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，破之。所将卒斩都尉一人，以冀渡河南，送汉王到洛阳，使北营相国韩信军于邯郸，还至敖仓，应迁为御史大夫。三年，以列侯十邑渡平乡，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，击破齐军于历下。所将卒鲁车骑将军华无伤及将吏46人，降下临淄，得齐首相田光，追齐相田横至营伯，破其计。所将卒斩骑将一人，升得骑将四人，攻下营伯，破其将军田西于千乘。所将卒斩西。东从韩信攻龙驹，刘公玄于高密，卒斩龙驹，升得右司马、连尹各一人，楼烦将十人，身升得亚将周兰。齐地已定，韩信自立为齐王，使应别将击楚将功高于鲁北，破之。转南破薛郡长，身鲁骑将一人，攻富阳，前至下相以东南同曲律徐渡淮，尽降其诚意，至广陵。项羽使项生、薛公、单公复定淮北，应渡淮北，击破项生、单公于下邳，斩薛公下下邳，击破楚冀于平阳，遂降彭城，鲁柱国向他，降刘、薛、沛、赞、萧、项，攻苦乔，复得亚将周兰。与汉王会宜乡，从击项籍军于陈下，破之。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，鲁骑将八人，赐邑十邑2500户。项籍拜垓下去也，应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，破之。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，皆赐爵列侯，降左右司马各一人，卒12000人，尽得其军将吏，下东城溧阳、渡江，破吴郡长吴下，得吴守，遂定吴、豫章、会稽郡，还定淮北，凡52县。汉王立为皇帝，赐邑婴邑3000户。其秋，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荼。明年，从至陈，取楚王信，还剖符，世事勿绝，使影音2500户，号曰影音侯。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，至马邑，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，斩代左相，破胡济于五泉北。复从击韩信胡济晋阳下，所将卒斩胡白提将一人。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济于沙石，至平城为胡所围，从还军东援。从击陈豨，受诏别攻西丞相侯敞军趋逆下，破之，卒斩敞及特将五人，降趋逆、卢奴、上趋阳、安国、安平，攻下东原。情不反，以车骑将军先出，攻部别将于相，破之，斩亚将楼烦将三人，又进击破部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，又进破部别将肥珠，应身升得左司马一人，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，追北至淮上，一时2500户，不已破，高地归。定令应使影音5000户，除前所十亿。凡从得2000担二人，别破军16，降城46，定国1，郡2，县52，得将军二人，柱国、相国各一人，2000担十人。应自破不归，高地崩，应以列侯是孝惠帝及吕太后。太后崩，吕禄等以赵王自治为将军，郡长安为乱。齐哀王闻之，举兵西，且入诸不当为王者。上将军吕禄等闻之，乃遣英为大将，将军往击之。英行至荥阳，乃与将侯等谋，因屯兵荥阳，封齐王以诛吕氏氏，齐兵止不前。将侯等既诛诸吕，齐王罢兵归，英亦罢兵自荥阳归，与将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。孝文皇帝于是一封英3000户，赐黄金1000斤，拜为太尉。3岁，将侯伯免相救国，英为丞相，罢太尉官。4岁，匈奴大入北地上郡，令丞相英将计85000往击匈奴。匈奴去，及北王反，赵乃罢英之兵。后遂于英以丞相卒，谥曰义侯，子平侯阿代侯，28年卒，子强代侯。13年，强有罪，爵2岁。元光3年，天子封灌婴孙贤为临汝侯，续灌氏后。8岁，作行求有罪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吾氏封沛，问其遗老，关顾、萧、曹、樊、哙、滕、公之家，及其粟，亦哉所闻。方其骨刀屠狗，卖曾之时，岂自知复继之伟，垂名汉庭，得留子孙哉？予与他广通，未言高祖功臣之兴时，若此云。